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鼻涕啊、片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这个礼。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欢迎您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今天呢是周末，我们在周末的时间会向您介绍一些发生在医院里的故事。今天节目一开始向您介绍的是北京安定门中医医院所推荐的文章，题目叫做《祖国医学让梅奥诊所专家刮目相看》。我们来听听这篇文章都说了些什么。在国际交流越来越多的今天，我国的传统医学墙里开花墙外香，不时在国外惊现一把，这在媒体多有报道。作为一名中医，每一次看到都感到无比的骄傲，但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成为这种故事的主角。或许源于心底朴素的情节，或许曾经有过真实的体验，许多移居国外的华人依然对于中医药有着深刻的认同感。王浩就是这样一位忘不了根的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2009年1月，77岁的王浩在美国当地医院经 CT 及病理检查确诊为原发性肝癌，随后在梅奥诊所做了右叶肝细胞癌射频消融术。用美国专家的话说，手术情况正常，恢复情况良好，但是王浩还是坚持要尝试中医治疗。与美国专家沟通之后，对方也持认可态度，于是手术后没多久，他便委托家人回国寻求治疗。众所周知，美国的肿瘤诊疗水平很高，所以刚开始我真的不理解他为什么万里迢迢回国治疗。到后来见面的时候，心底的疑惑才算解开。王浩说，梅奥诊所的名声在那里，用不着怀疑，但是手术后每天都感觉腹胀，全身没有力气，累痛频繁，可是检查又查不出明显的症状，心里害怕呀。有一天朋友来探望的时候带了人参，看到那古朴精细的盒子，我一下子想到了祖国的中医。我看了王浩家人从美国带来的检查报告和病历，听了他们的描述，又亲自打电话跟老先生沟通，对他的身体状况做出了初步诊断，气血亏虚，肝病及脾，湿热内蕴，正虚邪实，当以益气活血、健脾利湿之法治疗。用药一个月，疼痛明显好转，腹胀和乏力症状减轻。中医讲究的是望闻问切，仅凭病历开方子，把握毕竟没有那么高。所以听到这个效果之后，我自己也松了一口气。其实回头来看，能够达成这个结果，无非有三点原因。首先，辩证对了，方子也下对了。其次，病人在服用中药的同时，积极配合美国方面的治疗。最后，我认为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病人对于治疗方案的信赖。王浩及家人对梅奥诊所的信任自不待言，但他能够坚持服用中药，恐怕离不开当初的一番解释。我现在还记得特别清楚，诊断结论和方子出来以后，王浩的家人一脸茫然。尽管他们信任中医，但委实看不懂正虚邪实、理气活血这一类概念，那欲言又止、犹犹豫豫的样子，我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我知道如果不解释清楚，治疗也会受到影响。我便将中医的治疗法则以及方中主要药味的功效，结合王浩的具体症状逐一说明。他的家人连连点头称是。在后来的用药过程中，王浩没有出现任何肠胃不良的反应，所以治疗格外顺利。我常常想，医患之间的关系很可能就是多说几句话的事情。医生普遍以专业的身份不愿向患者解释治疗机理，这样一来患者就不懂，当治疗方法与所谓的常识相悖的时候，他有可能产生怀疑，出现不配合治疗的情况。比如有的患者就会问，我明明是肝癌，你为什么治脾呀？ 效果疗效好则罢，一旦病情出现恶化，必然导致医患之间的矛盾。服用中药一个疗程以后，王浩的病情明显好转，除了巩膜稍微有些染黄之外，其他症状大幅减轻。五月初的一个上午，我正在为复诊患者开方子，桌上的电话响起来，是王浩的家人。对方说，腹胀消失了，巩膜黄染也消退了，现在饮食怎么样？食欲好一些，但是食量还是偏小。睡眠呢？睡眠质量不错，早上五点多醒来的。两肋还疼吗？还有一点儿，但是不明显，间隔也延长了。有没有其他症状啊？ CT 显示肝区消融的部位没有复发肿瘤，肝内有分散的小囊肿。听着这个远在大洋彼岸素未谋面的病人的康复进展，我心里暖暖的。有时候好的治疗结果带给医生的惊喜，甚至要大过病人和家属。此后王浩的家人不间断地通过电话报告康复进展，我再根据病情变化调整方子。时光如梭，王浩的精神和身体有了很大的好转，逐渐从癌症的阴影中走了出来。2011年5月，王浩亲自打来电话说，陈主任呐，我今天做了化验，情况非常好，梅奥诊所的医生啊都夸您医术高明，他们说啊中医了不起。挂掉电话之后，王浩将梅奥诊所的化验报告传真给我。血常规和血生化检查中，除了单核细胞数略低 0.02， 其他各项指标均在正常值范围之内，尤其是肝癌肿瘤标志物已经下降到 1.7 了。腹部超声显示脾脏正常，肝内胆管正常，总胆管正常，右肾正常，左肾良性囊肿，胰腺正常，新生多个胆囊息肉，但直径均小于2毫米。虽然是中医，但梅奥诊所在全球肿瘤界的地位我还是有所耳闻的。对别人来说，这些不过是冰冷而又真实的数据，对我而言却再一次看到了战胜疾病走向健康的生命之花，那绚烂胜过世间的一切。有时候患者的质疑来自感受，而感受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东西，所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很难有一个标准的界定。但是有了数据就一目了然，谁也做不了假，谁也说不了谎。梅奥诊所的肯定帮助王浩建立起更大的更强的信心，也正是从这件事起，我和他的联系变得频繁了，几乎每个月他都亲自打电话陈述病情变化。王浩很早就移居美国，但是乡音未改，性格未改，感恩图报的心也没有变。他说，陈主任呐，我身体允许的时候一定要回国，亲自向您表示感谢。然而隔海隔山加上身体原因，要想回来一次谈何容易啊。逐渐的，这份遗憾变成情绪积累下来，隔着电话也能听得出来。作为医生，我深深的知道这样的情绪对于康复非常不利，我就劝他好好治疗，开心生活，这就是对我最好的感谢，只要把身体养好了，我们终有见面的时候。我不知道这番话有没有作用，但是从那以后，王浩的情绪明显的好了许多，随之而来的是身体的全面康复，一个接一个的喜讯传来，每次拿起电话，我都有一种特别喜悦的好感。去年秋天，我在诊室中整理病历，突然进来一位老人，他静静的看着我，眼睛里闪着泪光，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说，您是陈勇主任吧？我说，是啊，您有什么事情啊？我还在等待着回答，老人却突然变得激动起来。他说，我是王浩啊，在美国的王浩，您把我的肝癌治好了。3年来一直通过岳阳电话沟通，谁能想到这位即将战胜癌症的老人今天竟然来到了我的面前。说实话，我比他还激动，招呼他坐下后赶紧询问他的身体情况。王浩说，最近几次检查都没有任何异常，梅奥诊所的专家认为基本达到治愈的标准了，马上这不是要到生日了吧，孩子们就张罗着80大寿， 我跟他们说，能有这个庆典啊，离不开祖国的医术，离不开啊咱们中医。这次回来，一个是向您表示感谢，另外呢，还想跟您合一张影，当做自己的生日礼物。如今这张照片就在我的抽屉里，闲暇的时候拿出来看看，仿佛看到了当时的情景。最让我感动的是王浩的一句话，他说，祖国的中医效果好，我在美国专家跟前也有面子。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接下来向您介绍的是北京胸科医院所推荐的文章，题目叫做得了肺癌怎能不害怕。我们来听听这篇文章到底都说了些什么。现代医学说癌症不等于死亡，但我得的是全国发病率最高，死亡率也最高的肺癌，这怎能不让人害怕呢？2009年6月，我怀着忐忑、恐惧、慌乱的心情住进了北京胸科医院综合科病区。我问自己，这行吗？病房不太大，有几位护士匆匆忙忙地穿梭在走廊，病房里其他患者都坐在那儿也不做声，夜里我也睡不着觉。很多的名人大腕都得这病，完了，更何况我这普通老百姓。我想这下我也是趁得要晚了。终于熬过了一夜，天慢慢亮了，我坐在病床上不知所措的看着别的病人。一位护士走了病房，他说，我叫冯月亮，是这个病区的护士长。您是昨天新住院的老陈吧？来新环境还适应吗？晚上睡得怎么样啊？他似乎看出了我的担忧，说，生老病死啊是正常的，得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战胜病魔的勇气。只要有坚定的意志，放松的心情，正确对待病情，配合我们积极治疗啊，就一定能够达到可喜的效果。有什么不明白不知道的可以问我，心理上的压力啊我来帮助你，以正确的态度认识疾病，面对疾病，治疗疾病，最后这才能战胜疾病。银铃般的声音给了我很大的放松。对呀，郁闷担心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只有胸怀宽广，积极治疗，唤起自己的生存意志，迎接新的生活，这才是我要做的呀。迎接我的第一关是化疗，痛苦太大了。首先是恶心呕吐，闻到气味就想吐，听见别人说吃也会吐，别人喝水，听见流水声我也会吐。总之，凡是放到嘴里的东西，或者是看到深颜色的东西，甚至看到其他病人输液，都会引起我的呕吐。那些日子，输了几天的化疗药，我就饿了几天的饭。当时我的脸色灰白，全身没有一点力气，血象也特别低。打完生血针之后，全身骨头节都疼，特别是腰以下骨头酸胀痛，有时还发烧。我觉得自己快要坚持不住了。这个时候，责任护士李长华看在眼里，在帮我进行按压穴位、口含姜片等措施都无效之后，他又送给我一个小葫芦，说可能是因为我化疗之后精神太过紧张，让我把小葫芦攥在手里边揉搓，这样不仅能够缓解紧张的情绪，还能使我的注意力从病痛上转移。东西虽小也很平常，但他却传递了李长华护士对我的关心。就这样，在综合科医护人员的帮助之下，我坚持完成了四个周期的化疗，硬生生挺了过来。对于肿瘤患者来说，维护好身上这根静脉管是化疗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开始我特别担心，不敢动，也不敢让别人动。后来主管护师杨丽华给我讲了很多 PICC 治管的维护知识，之后我就不再害怕了。杨护士平时细语低声，说出的话却语重心长。他总是提醒我，平时活动的时候要注意手臂的姿势，尽量避免手臂做大的弯曲动作或者是提重物。 还要观察皮肤的颜色，出现发热发痒要及时告诉他们。其实对于住过好几次医院的我，这些已经很熟悉了，可是他每次换药的时候都会再说一遍。我说我都知道了，他却笑着说，那也得提醒提醒您，这也是我的职责，总说着呀，就会多加小心，减少不必要的痛苦和损失呀。很多患者得了癌症之后会感到受到社会的歧视，对家属还有负罪感，护士们会主动和患者及其家属谈心。病房里很多病友刚来的时候都很悲观绝望，但是只要住上一阵子，他们就像完全变了个人，比如现在的我能够乐观的积极的治疗。病区曾经住过一位患者，有严重的牛皮癣、糖尿病，双臂都是白色的，手指头的灰指甲都会染成黑色的了，穿一双布袜子没见脱过，双腿也是白色的，有的时候皮肤还往外渗水。我看到之后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心想这样的病人怎么治啊，身上的血管被厚厚的牛皮癣盖着，什么也看不见。但是年轻的护士李晓光、张梦娇、郭倩每天还是一样的给患者护理、打针、输液，工作更是精细，没见他们嫌弃患者，更没见他们抱怨过。张梦娇在与患者的交谈当中得知吃锋芒浆、花生红衣对于放疗后血象低有好处，她下班之后马上查资料核实，然后在病区宣教会上告诉更多的患者及其家属，同时针对放化疗患者的饮食也做了特别详细的讲解，使我们减少了费用，获得了更大的实惠和治疗效益。每次住院我们都盼望着冯月亮护士长天天早晨7:20到病房问好谈心知心对话，难言的话和他一说心里边就特别敞亮。这篇文章最后说，得了癌症是不幸的，但我庆幸的是来到北京胸科医院的胸心港湾病房，有这样的医疗护理团队，我们患者就一定能够消除心理障碍，积极配合治疗，振奋精神，笑对人生的每一天。 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今天呢是周末，我们在节目当中向您介绍一些发生在医院里的故事。前一段时间呢，有一条北京小女孩患白血病的消息牵引了大家的心，那么到底这件事儿都发生了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呢？我们来一起来回顾一下整个新闻事件的过程。北京市昌平区平西府中心小学5年级的女孩群群罹患白血病，所幸她的爸爸骨髓和她配型成功，让一家人看到了希望。但是55万元的移植费用令经济拮据的父母倍感压力。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昌平多所小学师生和周边社区居民纷纷解囊，捐助了35万元。但急需做移植的群群还差20万元救治费没有凑够。昌平平西府的一间15平方米的平房，群群从记事就一直住在这里。屋子东墙立着一排柜子，西墙根下摆了一大一小2张床，一台小电视，一个旧冰箱，就是这个家的全部家当了。记者走进屋的时候，群群正戴着口罩坐在床边，翻看同学们写给他的留言本。群群说，虽然这儿很小，但只要有爸爸妈妈的地方，这儿就是家。他从来没有因为家里穷而觉得比其他同学低一头。群群爸爸拉着女儿回忆说，去年4月孩子就开始经常发烧，身上出现了红疹，随后被查出了急性粒细胞白血病，医生说做骨髓干细胞移植才能有救，好在跟我配型成功了。他顿了一下念叨了一句， 移植要55万，我哪有这么多钱呢？群群的爸爸说啊，他们一家四口来自河北张家口农村，全靠自己做卡车司机，每个月挣的2-3千块钱过日子。由于一直没有凑够做移植的35万元押金，群群又多受了几次化疗的罪，家人看着心疼不已。去年9月开学之后啊，群群妈去平西府中心小学为女儿办理休学手续的时候，班主任于老师得知了此事，并和校领导做了沟通。不久，学校各班为群群组织募捐动员会。听到群群的故事的时候，师生们不禁潸然泪下。于老师说，孩子们觉得白血病太遥远了，可这样不幸的事儿偏偏就发生在身边，他们怕失去群群这个小伙伴。动员会后的一天，于老师正在办公室做募捐箱，一个学生家长走了进来，询问现在能不能够给群群捐款，接着便拿出了1000块钱。他说，都是从苦日子过过来的，特别能体会孩子生病却没钱治病的心情。很快，于老师收到的捐款多了起来，很多孩子捧着1块钱、5毛钱的硬币来。一周之后，平西府小学师生共捐款82000块钱，这些钱已经交到了群群的爸爸手里。在于老师看来，群群是个特别认真的孩子。他说，我交给他办的事儿都很放心。群群生病停课之后，少了得力帮手的于老师觉得很不适应。群群第一次化疗之后，于老师带着几个同学去家里探望。我看见他们特别高兴，想坐下来说几句话，但才说了一两句就没劲儿躺下了。于老师说，看到群群难受的样子真的很心疼。懂事的群群也很少让父母操心，每天都是自己上下学，回家就马上写作业，还要帮妈妈照看妹妹。群群的妈妈觉得这孩子自立要强，学习特上心，每一次开家长会啊，我都特别高兴，女儿呢是上天赐给她的宝贝，绝不能失去。听说老师家长夸奖自己，群群不好意思地说，自己有时候脾气不好会影响同学。有一回上体育课，我和男生抢篮球吵了起来，现在真想跟他说声对不起。随后回龙观二小、昌平二小和东山二小等学校的师生也发起了捐款，共募集到善款10万块钱。昌平教育局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说，一次交给群群爸爸33000块钱。回龙观、天通苑的居民也纷纷解囊，回龙观社区网还拿出11万元专项基金存入了群爸爸的账户当中。在各界爱心人士的帮助之下，家人又东拼西凑筹了一些钱，群群做移植的35万元押金交上了。今年的1月23号，孩子进入无菌舱，开始接受移植前的治疗。群群爸爸也开始调理身体，为接下来的移植做准备。押金虽然交了，但移植费用还有20万元缺口，群群的治疗随时有可能因此而暂停。群群的主治医生张大夫说，群群做完移植之后会有6到7成的治愈率，还差这20万对他至关重要。随着新闻媒体的不断曝光，很多人知道了群群的事儿。平西府中心小学11岁女生群群患白血病缺钱治疗的话题也受到大家关注。一段时间之后，又有人捐齐了20万元，这算凑齐了女孩的救命钱。前两天，群群爸和女儿在北大人民医院清河院区进行了骨髓干细胞的采集和移植。如果一切顺利，一个月之后群群就可以顺利出院了。8:40和女儿配型成功的群群爸被推进了干细胞采集室。此前家人问他感觉如何，他笑着说，一切为了孩子，我没事儿。下午群群爸爸去探视群群的时候，女儿还隔着无菌舱的玻璃鼓励爸爸别害怕。采集过程当中，家人焦急的守在门外等候消息。上午10点，群群爸完成了采集，被医生送了出来。他看上去面色有些发黄，由于打了局部麻醉，坐在轮椅上身体有些摇晃。大约2个小时之后，群群爸的骨髓干细胞经过处理 将注入群群体内。 上午十一点，群群吃药的时间到了，化疗药物让他又难受起来，他边吃边吐。得知爸爸已经做完骨髓干细胞采集，他关切地询问我爸爸现在能不能自己坐起来，要给他做点好吃的，给他补补身体。在吴军仓护士长眼里，群群是个乖巧懂事的孩子，自己能做的绝不麻烦别人，像个小大人。按照计划，第二天父女两个人还将进行外周血的干细胞采集和移植，如果没有感染等意外情况发生，一个月之后群群就可以顺利出院。休息一阵过后，缓过劲来的群爸爸对记者说，女儿的这场大病曾经让他们一家人感到措手不及，他也没有想到绝望很快转成了希望，多亏了媒体和好心人，群群做移植的钱这么快就凑齐了。他表示此前给群群做了六次化疗，花光了家里边所有的积蓄，做移植的这55万都是好心人捐给我们的。群群爸爸说，等女儿好了，一家人会用行动来回馈社会。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 生活的节奏快，